14:07，你不觉得柴可夫斯基的这首有着纪念性质的音乐也像一首如梦的歌吗？这首是无词歌。它选自柴可夫斯基的第一组钢琴作品，副标题是为三首钢琴独奏小品而创作的，是在1867年创作。当时柴可夫斯基身处哈普萨小镇，所以这套作品就叫做《哈普萨的回忆》。其中有三首作品，这是第三首《无词歌》，如歌而优雅的小快板。而这里我为你带来的版本是来自于我国的小提琴家林朝阳演奏的版本。 是一位印尼歌手，歌声中也唱着如梦如幻的境界。本来觉得柴可夫斯基的《哈普萨的回忆》，其实在刚才的这首《Fly》里面好像也有其中的影子。Garden with a full of blooming flowers, the other joy to see you, lovely boy. But all I will feel is blue. All I could think of is you. Then I'd wear the stories one had to have. I've missed you.上的人，而这首歌也让我想到了另一首 Last Words 最后的华尔兹，在年底来听也是别有一番味道的。手风琴的版本，而接下来会给你带来一个原唱的版本 Egbert 最后的华尔兹。我不知道该走还是该留，乐队只剩下最后一支曲，这时我从眼角看到你，你我共舞最后一首华尔兹，两个孤寂的人走在了一起。 Wonder, should I go or should I stay? Band had only one more song to play, and then I saw saw you at the corner of my eye. A little girl alone and so shy. I had the last waltz with you. The love we had was going strong. Through the good and bad we'd get along. And then the flame of love died in your eyes. My heart was broken too when you said goodbye. 这是一首《最后的华尔兹》，我觉得在年底来共会特别有感觉。它的原唱者就是艾格伯特·哈姆伯丁克。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来看看大家在说什么。小香、丁香你好啊，说感冒发烧了小一周的时间，吃药好苦，终于好点了，能上班了。今天的音乐是甜丝丝的感觉。是啊，年底岁末的时候不见得都要那么苦涩，回忆从前是好的，那不如回忆美妙的时刻。所以在今天带来的这些音乐还真的都是甜丝丝的。安卓说了，安卓其实身体也不好，说想到我，就是说小月老师坐在话筒前美美的样子，享受着阳光，享受着音乐。可惜直播间呢，每年只是在春天和秋天的时候，上面会射下一滴阳光，但是直播间还是暖暖的。还说古典流行就是止痛良药，芬必得，头痛炸裂一般，听了十分钟，心情的慢慢舒展开来，美丽起来。烧钱黄牛也说了，寒冬腊月，古典流行的每一曲都送来了温暖，期待2022年更多好听的声音。谢谢呀，这么多年我们都在一起相伴，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来听古典流行。明年播出的时间依然是每个工作日下午，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带来这些欢愉，带来下午茶的感觉。那我想今天音乐的是甜甜的，大概就是一杯甜茶，想到一个人，不是说也是一杯奶茶，还是鸳鸯呢？ Tea for two。 鸳鸯茶带给你。原来的百老汇的音乐剧 T for Two， 那你知道吗？其实关于 T for Two 鸳鸯茶，除了我们在虎口脱险中听到，那其实当时肖萨科维奇写爵士组曲，还是因为这杯鸳鸯茶打过赌，才做成了爵士组曲等系列的一套作品呢。那接下来呢，给你带来一个慢悠悠的管弦乐队版本的 T for Two。

古典也流行， 一段小型序曲开始了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胡桃夹子，其实柴可夫斯基在创作胡桃夹子的时候就是为了冬天的节日而准备的，而这首小型序曲也更符合此时的心情，可惜没有雪花飞舞，是不是？哎，刚才我看到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第一次看到，这是停车场收费员哈，说第一次听到这个鸳鸯茶 T42 是听王宇家的，是听这个版本吗？是在今年7月份听的古典流行，还是你自己自动听的这个版本呢？当然，我也有这个版本。这是宇嘉版的鸳鸯茶。说到这首作品真的是很传奇，但是在1925年，当时肖斯塔科维奇与别人打赌，那45分钟写出这首鸳鸯茶的整个的配器。那其实这首作品呢也是早在百老汇就上演了，在1950年，后来美国歌手呢陶乐斯戴在喜剧电影 T42 当中一唱又再出名，随后走红全球。而现在我们熟知的这首作品大多是在1982年译制的法国电影《虎口脱险》当中《鸳鸯茶》，你爱我呀我爱你，还记得这个唱词吗？说到鸳鸯茶，我想到现在的一种饮料，就是其实它叫鸳鸯，那以前呢就有这种茶和咖啡混合在一起的饮料，那现在我们管它叫什么，叫茶拿铁，其实我还蛮爱喜欢喝的，我也推荐大家去喝一些，就是直接点茶拿铁就可以。好了，其实这个下半时段的鸳鸯茶王宇嘉版本的，也是因为刚才停车场收费员啊，我们的听众说过，所以呢临时的插播了一首。接下来呢其实要顺着胡桃夹子的脉络来进行了。我们这里听到的是芦笛舞曲。 他们也是现在很有名的阿卡贝拉的纯人声乐团，曾经呢是 The Sing Off 第三季的总冠军，由四名男生和一名女生组成。他们这个成员呢都是以完成的默契度所演唱的和音。哎，突然我想说，大家那知道无伴奏合唱和在今天的这个无伴奏阿卡贝拉团有什么样的区别吗？可能这问题就有点，大家会说，哎，无伴奏合唱和阿卡贝拉团这应该就是一个呀，基本上差不多，但是其实在现代呢有一点区别，就是话筒的运用。纯粹的无伴奏合唱团呢，其实对于他们演唱的还是传统的声乐作品，但是你听现在的阿卡贝拉团，他们的演唱有基本上是要依据话筒唱出来这种和声的音效，甚至模仿各种器乐和声音，但是要依据话筒上的变声、话筒的放大，才更得以形成和完整。哎，我们这里听到的就是胡桃夹子其中的这一段糖果仙子的舞蹈。记得 Fantex 他们以前唱过花之圆舞曲，有的朋友不太习惯，所以呢在刚才他们唱过了糖果仙子以后，我给你带来原版的胡桃夹子的这一段糖果仙子。更充满着诡异的气氛，是不是？或者说仙境的感觉。Thank you. 行。 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在今天从 Fly 开始，带你到了各种奇迹美好的地方。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做这个白日梦吧。我觉得下面这段音乐也有着电子风，你看柴可夫斯基当年用弦乐、钢片琴包括木管乐器营造出了这种我觉得很倾向于在今天可以用电子音乐营造的合成器营造的气氛。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切换一下，看看今天的音乐对比着柴可夫斯基又有什么样的感觉。这曲子就叫做 Hold On。在直播，下面这一首也是有各种的融合。 In the lane, snow is glistening. A beautiful sight, we're happy tonight. Walking in a winter wonderland. Gone away is the bluebird. Here to stay is the new bird. He sings a love song as we go along. Walking in a winter wonderland. Snowman and pretend that he is passing around. He'll say, are you married? We'll say, no man, but you can do the job when you're in town. Later on, we'll conspire as we dream by the fire to face unafraid the plans that we made. Walking